这个今天啊，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啊，关注到夏伯渝的珠峰之行， 没错。 然后呢，他又要开始新的挑战了。那他进行到哪一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然后会在体育板块当中会给大家带来全新的这叫最现场的直击报道啊！因为我们北京电台专门派出了记者，是跟随着夏伯渝的这一次叫登峰之行， 对 吧？ 那么今天凌晨呢，应该说是当地时间3点多，北京时间5点多，夏伯渝已经是开始向主峰发起了最后的冲击。那么持续时间呢，可能会持续几天到一周的时间。 对， 稍后呢，我们也会听到来自于现场的最新的录音报道。 嗯，那其实想到夏伯渝先生，确实人家年近70是吧， 真的是太伟大了， 失去双腿还在挑战珠峰。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咱们互动这样一个话题，说一说你的人生当中曾经有过哪些难忘的挑战。 哦，你人生当中到目前为止曾经经历过的一些难忘的挑战。当然了，可能一说挑战吧，大家伙儿就会往大了想，哎呦，那什么样的这个事情， 哎， 什么样的机会才能算是挑战，咱 不用那么大啊。你像磊哥， 对吧？ 就是磊哥 啊， 他 怎么 可以挑战自己媳妇儿？这就是人生巨大的一次成功啊！ 难道你觉得这不是吗？ 难度不亚于攀登珠峰啊，对吧？哎，所以这个就是人生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挑战，你自己认为它是一个对你来说，哎呀，当时我要去完成它的时候，我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 我后来去挑战了它。 对，其实挑战无处不在。比如说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到的，我们都经历过的，比如说考试的时候，我们要去跑1000米，这就是一个小挑战。比如说明天呢，我们要去参加一个投标，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复杂的、特别用心的一个怎么讲的 PPT， 我们就希望客户认可，这也算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挑战呀。 明天好像有人真的不上节目， 是吗？ 是， 啊，真的呀？啊，是吗？哎，这跟我说的 PPT 有关系吗？ 投标几个亿啊，差不多就得 啊， 好几百好几百个亿啊。那今天早上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话题啊，你人生当中的各个挑战，是不是？ 没错， 你都有哪些这个难忘的挑战 啊？ 怎么添加我们的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你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这个一起来关注一下以下内容啊。我们从环保部门了解到说，本周京城将迎来一次污染过程，预计空气质量以轻度到中度污染为主。根据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来介绍，未来10天京津冀地区大气扩散条件总体一般，8号到10号扩散条件略有转差，区域大部分地区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那中南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度污染，11号空气质量好转，但是13号到15号扩散条件将会居高不下，白天最高气温将会热气腾腾的维持在28度到30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也将会冲上19度。北京常年入夏时间是5月19号，如果今年能够准点入夏，那么大概还需要等待大约半个月。 你知道吗，帅，我前两天看五月中旬的天气预报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5月16号，反正当天看是这样啊，最高气温高达39度。 你前两天就能看5月16号的天气预报了？ 对呀， 你是跟龙王爷坐一块聊天吗？ 我就下了个天气通啊，然后我一看，这今天我又一看， 你这样 降下来了。 你这样，我们这，你那天看多少度？ 39 啊，是。我们到时候对比一下，就看他这个软件准不准了，好不好？ 他现在就改了， 你看吧，这不能瞎写，你预测不了半个月，你干嘛老瞎写，对不对？这不吓唬人吗？ 我也不喜欢那么高啊。 高磊吓得高磊把毛裤都脱了。 我就没穿过。 来 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公积金贷款哈。 哎， 那么从5月7号开始，北京市多家银行陆续调整了首套贷款利率。那么首套房利率的上涨之后啊，部分购房人咬牙再凑首付，从而选择纯公积金贷款。一般来说呢，如果能够贷公积金，我们还是建议客户贷公积金。 哦， 如今的公积金批贷的时间是有保障的，卖方客户拿到钱的时间也是有保障的。这是谁说的呢？ 嗯， 这是西城区一家中介门店当中资深的业务员人家说的。 嗯， 同样呢是贷款120万元，那么商贷当中等额本息的月供呢是7290.43元。 哎呦我天！ 等额本金月供呢是9390元。 哎呦 啊，为什么差这么多？利息金额呢分别是98.7万元和81万元左右。 嗯， 那么公积金一般默认为自由还款，月供是4921元。 哎呦， 商贷如果是150万元和借款30万元，公积金贷款120万元相比，后者虽然是贴了人情，但仍旧是节省月供利率的一个好选择。 对，其实也就是说公积金贷款还是更有保障，还是更受大家的这个欢迎的。当然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会把公积金提出来，就是会把公积金给取出来。 是啊， 好像又说到了某些人啊。 对啊，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把公积金取出来以后还能不能贷款，有没有比较了解这个的， 哦，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不是，他呀是这样，就是我第一开始取的时候吧，我就跟人说的我是用作就是房子用。 哦， 你知道吗？ 哦， 然后你就不能贷了好像。 就是那如果你比如说我把这个钱取出来干嘛用，就是用来买房， 就比如说你装修啊买房 啊或者是买家具，跟房子有关都可以用。但是好像你再用它直接用公积金贷款 就贷不了 就贷不了了。 哦， 就只能一次性，好像是啊。 这个如果有经历过的或者是操作过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好，再来关注一下人教社发布第三代数字教材。日前呢，人民教育出版社发布了第三代数字教材。据介绍说，第三代数字教材是面向中小学师生，依据国家课程标准，以传统纸质教材为蓝本，针对信息化环境教育学的新需求，利用互联网、数字媒体和大数据等技术啊，融教材、数字资源、学科工具、应用数据为一体的立体化教材。你看人现在都叫数字教材。 对呀，啊，又立体又数字。 哎呀妈呀， 看起来可清楚可清楚了。 就怕你看不懂，我就 那我们到医院呢也得看清这二维码怎么回事呢。 嗯， 针对患者呀获得用药知识不专业、不便捷等问题， 嗯， 北京市属医院呢要在处方上设置专门的二维码。 嗯， 患者呢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啊，就可以获取个性化的用药指导了。 嗯， 近日呢，北京市医院的管理局发布《2018年市属医院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那么在处方上设置二维码是其中的一项。那么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远程医疗服务网络覆盖面不足、服务能力缺乏的问题，行动计划还指出，北京市啊将继续扩大市属医院远程医疗服务范围，开通疑难重症转诊的绿色通道。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这个事情也是特别要提醒大家。 哦， 最近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琪琪， 哎呦， 哎，他老说就5岁嘛，说自己脖子不舒服， 我也不舒服。 哎，那就是爷爷就带他去这个按摩店啊，松骨。 哦， 谁知道回家以后1个小时，这孩子瘫痪了。 天哪！ 然后送到儿童医院，查出说是椎管内出血， 哎， 然后经过10天多的治疗，孩子终于站起来了啊，这个是万幸。 哎呦， 那专家就提醒，千万不要随意带小孩去按摩。有关医学专家就介绍说了，不少人把按摩足疗当成一种保健和休闲的方式，但是按照这种方式啊，它并不适合小孩。 对， 儿童的脊柱呢正处于发育期，弹性很大，柔性强，然后呢相对稳定性也比较差，而且脊柱周围肌力相对薄弱，保护力量不足，如果遭受不合理的按压，很可能会出现损伤。孩子身体不适，还是先找医生诊断。 嗯嗯， 如果真的是颈椎方面的问题，也要遵医嘱进行对症治疗，听见了吗，磊磊？ 对，你想想啊，真的是不光是小朋友，就像咱们这样的成年人，你去外边去按摩，做保健，你都不能让他随便摁你的 颈椎是吧？ 包括头部，包括腰椎。但有的哥们儿他使劲，他就觉得你好像喜欢使劲，劲儿大似的，咔咔给你摁，啪啪的给你弄。 哎， 那你这出了事儿，你说怎么办呀？ 所以你那个腰间盘突出、坐姿跑步也是因为被按摩按出来的，是吧？ 那倒不是，那是因为专业医生够有按回来。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伙儿哈经常坐的十号线，地铁十号线哈。我们呢从北京市交通委获得消息，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等十条地铁线路视频监控系统已经是进行了扩容改造，实现了对车站的全方位监控覆盖。日后呢，市民乘车环境更安全了。改造之后的视频监控系统啊，将对车站内进行不间断的记录，震慑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为地铁的安全运营提供保障。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咱们互动啊，聊一聊各位您曾经有什么难忘的挑战没有，经历过什么难忘的挑战，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生活当中的、学习当中的，对不对，爱情的、工作的、友情的， 爱情还有什么挑战啊，都是你情我愿的事儿，真是一大老爷们儿这都搞不定，你干嘛吃的呀？ 我就喜欢某些人就是什么就强装硬汉的那种猥琐的样子， 打碎了牙我往肚子里咽。 来，我想听你放什么歌。 你是善良的心，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相信。你是善良的心，温暖我的心，爱让我不孤寂。你是善良的心，在我生命里，每一天每一夜相信。你是善良的心，温暖我的心，爱让我不孤寂。期待未来，期待精彩。 哎呀，期待未来，期待精彩，看看您曾经有过什么样子的难忘的人生经历，好不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先看看这个，刚才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公积金提出来以后还影不影响贷款？皮皮虾就说了啊，这个高债组合公积金取出来以后是不影响贷款的。之前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问过公积金中心。你后来又贷款试了没有？别吓唬他，他说啊，那没有，他说反正是不这个应该是公积金 不影响是吧？ 中心是说不影响 哦 啊啊， 那就看你有什么需求呗，对不对？如果你要用公积金贷款，你就试着问问，应该是可以 的 哈。 其实是这样，他因为现在可能取公积金越来越没有那么多问，非得问你这个钱干嘛的， 很方便。 好像以后你就是直接像取银行卡的钱一样， 对对对， 就可以取了嘛，那就更没人问你就干嘛了， 对呀、 啊，对吧？ 那就更。 对吧，所以你看你说你是弄房子把这个公积金取出来的，你到最后不都花媳妇儿身上了，最后就是也不是这样了吗？ 谁说的呀？ 啊，给媳妇儿买房吗？不对吗？ 哦啊，对对对 对对， 谢谢帅哥，我卷一下。哎呀，你说我这个人哈、啊、真是轴、啊、我还不知道自己拐个弯，幸亏他给我拉回来了。 来来来 来，你看看啊，这不会拐弯的还有谁啊、 嗯、 我姓张，嚣张的张，我告诉您、 嗯、 您这样的话太过分了，太危险了、 嗯、 他说难忘的挑战就是什么呢、 嗯、 在华山挑战我的恐高、 哦、 他去爬这个华山去了、 哦哦哦、 但是他后边又写了一句，我为了互动我差点追尾、 哎、呀， 你这太不应该了，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啊， 是是， 我们的如果要互动的话您停车跟我们互动， 一定注意交通安全 啊。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 Kisteri，啊，我就算了，就这么装。然后他说我们出发吧，是在这儿互动吧，说刚刚送老婆到单位啊，在自己单位门口呢小眯一下啊，就好男人刚把媳妇儿送完了、 哦、 然后到了自己单位不上去啊，先睡一会儿、 哦、你们单位 哎，老板一会儿敲窗户啊，来到点了该起来了啊，他说哎呀我听你们广播精神了，那就赶紧上去干活吧啊， 对，加油 完成个挑战是不是，哎，到时候改天有点精力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嗯、 咱们今天说的是你人生当中有哪些难忘的挑战啊。 这个抱抱兰就说了、 嗯、 就在前两天我在健身教练的辅助下，我人生第一次做了倒立， 嗯， 那感觉特别通透， 嗯， 以后每次训练之前我都做几次倒立，美容、啊、提精气神、 哦、 觉得自己棒棒的， 哎， 真的倒立可以让人的血液全身倒流， 不会脑溢血吗？ 没，那倒不就，你之前你先做 一个，你别倒好几个小时、 哎、对对对，或者说你之前的一定要先做热身运动，你别 拔筋、哎、你能倒起来吗？自己倒， 我小时候能倒， 我现在别人抱着我也倒不起来。 哎，咱俩一会儿挑战一下，好不好？ 我真不行， 倒立一下，挑战一下。 我脑溢血了，我。 别别别，来 饶了我吧， 试一试，试一下、啊。哎，当然说到了最后，咱们再花一点时间总结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公积金贷款的这个事情，又有很多朋友都是有过亲身经历的，是这样啊。双双说了，公积金有提取记录可以贷款，刚办理了。那之前公积金每月提取资质审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姚一姚也说了啊，这个国贷的贷款额度和余额有关，取出来是有影响的。如果你是试管的公积金是没有影响的。然后老年人也说了，是影响贷款，可以贷款，但是会贷很少。贷款额度和公积金里面的存款有关系。我媳妇儿前几天刚办的。其实综合这些消息来看的话， 还有一个更专业的，林林妈说，我是公积金的工作人员 啊、 目前试管公积金提取不影响贷款。 哎呀，你看这就对上了， 这就是非常的。 哎呀，谢谢林林妈，谢谢。哎，我就是说嘛，我在我们节目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听众当中就是各行各业专业人士， 全是能人。 对，您就是听到我们说的，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的哪些地方不周全了，您就给我们发过来，我们给大家这个答疑解惑，好不好？ 好， 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和大家互动聊天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热点的消息啊，咱们来关注一下综艺节目剪辑手这个事儿啊。日前呢，备受期待的《高能少年团》第二季在浙江卫视开播，你看过这个节目吗？ 没有， 因为你年纪大了吗？我就天天看吗？ 哎 呀， 我们讲我们少年的事情，对不对 呀？ 啊，然后呢说。但是呢，就是刚播出第二天上午啊，就参加节目的王俊凯就通过工作室微博发表声明，说这个你这个高能少年团这个节目，无法提前确认宣传物料不当剪辑、不规范等问题，要求节目组公开道歉。那之后节目组啊也马上发表道歉声明，表示剪辑人员处理视频素材时没有及时求证，审核人员不够严谨，会将宣发内容和视频做更正处理。 那么事实上呢，从去年的演员的诞生到今年的这就是街舞，再到这次的高能少年团，综艺节目的剪刀手不断是成为了众矢之的。原本的应该客观中性的后期剪辑，从一门讲故事的艺术变成了乱讲故事的艺术。屡屡因为惹祸而在许多人的心目当中成为了贬义词。那么录制节目现场的情况和最终被剪辑出来的成片可能是大相径庭的。那相关综艺人士呢就表示说，大部分的时候艺人开撕节目组，就是觉得节目组为了呈现效果，导致自己期待的形象大打折扣。 对， 不按自己的这个原本的初衷来，他瞎剪、胡剪、乱剪，谁受得了？你说是不是？ 其实包括去年的那档节目也是嘛。如果你真的你要是按剪辑的拼接的话，很容易把一个人就拼成神经病了。 他正常来讲，当时发生的是一个故事，但是通过剪辑可能会产生好几个故事。 另一个是另一个故事嘛？ 当然了，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好的剪辑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业内的共识是，好的综艺节目剪辑必须追求平衡，归根结底在于剪辑如何把握好各方面接受的临界点。观众要看娱乐性，粉丝要看自家偶像，艺人要关注自人形象，对不对？节目组关注呈现效果，多方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不管是棚内综艺还是户外综艺都会有煽情的片段。那有关业内资深人士经验是，煽情不是简单把感人的音乐铺上去，而是适当的给观众留下气口，就留白嘛。 对， 其实所以你看啊，听到其实现在做剪辑的综艺剪辑现在的收价非常高的。你知道综艺节目一期剪辑要多少钱吗？ 一期剪辑多少钱？ 就你剪辑一期节目， 我大概知道明星多少钱，我不知道剪辑师是多少钱。 就是把这一期节目剪起来，别剪完了它，比如说 一万块钱还不到头了，就这么一期节目几十分钟 啊、你觉得就大概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一期，对对对， 是吧？一万块钱是吧？ 一万块钱还不到头了、 来，我雇你啊。我曾经了解过的有一家，它的报价大概是在20万左右， 一集 20万左右， 哇 啊！所以你觉得， 这里边门道太多了、哎，那我也学学去吧。 你别把人家都给剪成疯子，我跟你讲。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啊，和大家这个互动聊天，说一说大家的挑战都有什么。剪辑师来说的话， 工作和收入之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 嗯，挑战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相依多难，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着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相遇多难得，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着一秒是快。 哎，这个我们今天必须要说一个人的挑战啊，叫哆啦 A 梦，昨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这个好好的跟他说一说。他说这两天正面临着减肥和感情的双重挑战。 嗯， 事情是这样的，我跟我媳妇儿啊都挺胖的，就办了两张健身房的卡，约着一起去减肥，但是没坚持下来呀。 啊， 我一开始确实不太认真，前两天因为这事儿闹了点别扭，他一气之下自己出门了。哎呀，当时我没有及时拦着，但是后来我又立马就出门找他去了呀，一直找了3个小时。昨天一狠心，我给他们摆了10000多块钱的私教课，可是他还是不开心。我分析减肥是个导火索，主要是因为他出门我没拦着，求各位过来人给解释一下这个节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他呀也不应该只是这一件事这么简简单单。 其实我来给你分析一下，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当然导就像你说的，减肥是导火索， 是 你出门没拦他，这个肯定是 这是一个爆点， 他是一个爆点，因为他觉得你不在乎他，你不关注他，对不对？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有你要关注一下你媳妇的心理变化，是因为本身要减肥这个事情，他又看你不认真，然后他又想到自己也很胖，自己还要面临着那么多的事情，我要去减肥，我自己不美丽，我就是所有的这些负面情绪都一下子就来了，对不对？你会不会嫌我胖？我是不是不美丽？我这么胖，我还不好好减肥？然后呢，你还不爱我？你看我出门你也不拦着我，你也不找我，你也不怎么怎么样？所有这些情绪最后导致了他的爆发。 对， 所以我觉得你得把这些心结给他疏开。你要首先让他感觉到就是你是爱他的。另外一个，你就是对于他的胖来说的话，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表达来帮他说，他 不胖，你是不是之前说过 一些过 分的话？ 你是爱他的，他不胖，他的怎么样都没有关系的，对吧？当然一定要注意，不要触碰到他那个点。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你呀，再想想之前有没有蛛丝马迹，可能会导致这一系列事情的出现。 嗯， 我觉得真的不简简单单，就是办张卡，然后这么一些事情就导致他离家出走了。 一定要注意他的心理上 的。对对，因为女人啊，她都是细腻的， 慢慢 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最后爆发的，对，你得找到那个点。 看看1970说了，高帅好，目前为止我经历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挑战生命的死亡线。小的是挑战戒烟，到目前为止我都战胜。 哇， 加油，棒棒的！ 今天儿子跟我抱怨呢， 抱怨啥？ 说上辅导班远，听不懂，老师还不专业。 用亲亲家教 APP 啊，专业老师到家上课，上门在线一对一辅导，赶紧给他试试。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家成为孩子钟爱的课堂。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克安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广发银行新一期大额存单来了，可按月付息，可转让，可质押，可提前支取不说，收益还真不错。网点、网银均可办理，额度有限，欢迎大家从速办理。详情咨询广发银行各网点。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值得信赖。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荟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街上雨景，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点6。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2.4度，今天白天以晴为主，紫外线强度较强，午后有4级偏北风，扩散条件这个日变化特征明显啊，空气质量一般，但是不影响交通出行。近期呢气温较为稳定，空气湿度比较干，外出的时候注意多补水，并且做好防晒。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转四级啊，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寻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APP、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那么受多起事故影响，西部环路交通压力突出，西南三环丰益桥内环方向有多车事故，多也是排到了玉泉营桥。同时呢，丽泽桥到莲花桥、新兴桥到紫竹区，那么紫竹桥区南向北车行缓慢。受其影响的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去往六里桥的盘桥匝道处是车多排队。另外西四环正阳桥南向北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是严重拥堵，队尾是排过了南四环的花香桥，建议后车绕行。反方向受堪丹桥出口车多影响，岳各庄桥到堪丹桥北向南也是车多的。再来关注一下西五环永隐桥、衙门口桥、晋源桥区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造成了西五环中路内环方向全线车多，队尾是排到了石峰桥，建议大家绕行。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另外呢，我们的听众也随时给我们拨来了新的路况啊，他说从日坛公园向北，经优唐广场西门、朝阳门外、集市口街等5、6个交通灯都坏了，大家要注意安全。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 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货黄金周一是高开低走，上午呢一度是冲高到了每盎司1318美元的水平，但是之后回落，测试是每盎司1310支撑水平。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13.91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电类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呢，到店还可以享受多重的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的活动资讯。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各位，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你难忘的挑战，你人生当中有哪些难忘的挑战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无论它是大还是小。 对， 一会儿在新闻当中我们会一起关注一下夏博玉老师他的人生挑战。 是的， 是不是？那接下来看看大家，这个 MJ 旗舰说了，哦，我近期完成了两个挑战，第一个呢存够25万， 哇， 第二个呢是一天花完它， 哎， 然后于是我去了 4S 店。 哦，原来是买车，哎，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目标的达成嘛。 对， 对吧， 这种是最幸福的， 当然了， 对吧， 啊，挑战自我终于成功了。 就你像我现在就是想买什么买什么，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其实哎，人生挺没有意思的。我很羡慕你们这种就攒个一两个月钱就能买得起， 还买不起东西你知道吗， 对，就能买得起的。 大帅， 是 你欠我那200呢， 哈，那个我差199就能凑齐了。 来，他是于毅说了，我的挑战啊，就是我的工作职业。明明呢，我本身原来是干体育的，学体育的，最后我选择了婚礼人这个职业。 哎， 从什么都不懂到一个人执行五场婚礼，我的天，我自己都觉得好帅。你同时进行五场婚礼啊？ 没有，就是执行五场婚礼。哎，是同时吗？ 应该是吧。那分批， 哎，我还真去过他那个就是爱琴海玫瑰园玩过。 你还去 了？那里边，那里边很漂亮。 给人主持婚礼去了，你看收多少钱？ 没有没有，真的，这你不要瞎说，领导听见吗？ 我收回。 没有，不是，我就想说，雨翼，您缺主持人吗？来看一下啊，还有这个北京 Jason 就说了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呢，大概8岁，骑着那个还是大三角杠的自行车，你知道吗？那种自行车， 就大梁那种， 大梁自行车， 28大梁那种。 说和同学打赌，约好不捏手刹，然后呢，从一个高山坡上不捏手刹骑下来，哇，那真的是一次人生非常惊险的挑战。后面还有做过这么疯狂的事情吗？ 你这太危险了呀！ 你现在这张脸还能保持这么帅，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哎呦，我告诉你，刚才那是骑自行车的吧？ 啊， 这还开车的，你说这都干嘛的呀？非冒险玩？国王说：“ 哎呦好， 哎呀，说起最难忘的挑战，还真有。” 嗯， 我记得刚拿驾照一周的一天晚上， 哦， 从门头沟的山上我盘旋下来， 我 感觉像飞起来，关键是晚上，相当的刺激，灯光照在路边山涧的草上，你们就自己想吧。更关键的呢是副驾驶上那哥们儿，他比我还紧张啊。我到了山下，这家伙上下全身都湿透了，可能库房也湿了啊。至今 这个我也 啥叫库房啊， 哦，哎，算了，别深究了，我大概想到是什么了啊。好，那个还有那个非常感谢地南天给我们发过来的微信说的这个路况的消息啊。 哦哦， 哎，还有这个随便说了，最难忘的挑战啊是几年前在零基础的情况下和老婆一起跑了一次半程马拉松。 哦，耶 零基础啊，就之前没跑过， 哦，那也不行， 直接生跑， 那太危险了。 半程是多少？ 半程22.195。 20多公里啊。 对呀、 啊，说累到我后半程只能走回来，最终还算是跑完了。跑完之后是浑身抽筋儿，你知道吗？隔壁吴老二是吧？说路都没法走了，可是发现老婆居然没事儿。要知道他比我的基础还要差呀，最终还是他开车把我带回家的，惭愧呀！我告诉你，本身在耐力方面，男人就比女人差好多。 对。 咱比如说，咱们就说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比如说同样是出去玩了一天，你们出去逛街玩爬山干什么，你累了一天回家了，哎，媳妇儿还能继续，比如说洗个衣服、 做饭呀、 啊、 炒菜，这是最重要。 哎， 晚上吃什么呀？ 大老爷们就已经哈哈哈， 千万别让我刷碗，我告诉你啊。 当然，可能更多的人是因为自己懒，好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咱们一起关注一下夏伯渝先生的挑战， 我们共同见证这份奇迹。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来来，在说夏老师的挑战之前，你要完成一个挑战。 哦， 昨天不是说我用那种叫大片的形式， 是 要配我们的荣威 RX8 吗？你RX8， 接下来该今天你挑战， 我挑战一下啊。嗯，来，请听题啊，不是不是，我怎么给大家出题的？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荣威 RX8 已上市，售价 16.88 万元至 25.18 万元。怎么样？ 来继续嘛。 荣威 RX8 全面豪华升级，舒朗豪雅的大七座空间，同级最大面积的质感软包覆，带来宽阔舒适的豪华环境，采用 3.0TS 级的豪车高效动力，并使用常见于豪车的纵置布局和 O-Drive 智能全领域驾驶系统，让用户从容征服多种路况。荣威 RX8 还以科技豪华打开中国品牌升级向上的通道。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夏老师的这个挑战啊。双腿使用假肢的残疾登山家夏伯渝第五次登珠峰活动有了最新的进展。本次活动北京电台特派记者徐杰婷经过七天的徒步，已经于当地时间昨天下午抵达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与夏伯渝会合，并且对他进行了采访。那夏伯渝已经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5点15分，北京尼泊尔的时差大概2小时15分，他呢从大本营出发向珠峰发起第五次冲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一下本台记者徐杰婷发回的报道。 夏老师，请您介绍一下您今年登这个珠峰的天气条件吧。 今年登珠峰的天气条件现在看起来很好，我们的选择的这个窗口期是比较好的，登顶的日期可能就是在13号、14号。 今年是您第五次去攀登这个珠峰向顶峰冲击，那和前四次相比的话，您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吗？ 每次登珠峰我的心情都是很平静，主要就是看天气，因为登珠峰还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危险，他想不到的暴风雪突然的袭击，冰崩雪崩，但愿这一次能比较平安比较顺利。 那我们比较关心的是您现在的这个双腿的感觉如何呢？就是有没有什么疼痛啊，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 现在还没有，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冲顶。正式冲顶的时候它的强度很大，这样的话这个腿肯定会有一些疼痛，但是比起登珠峰来说这算不了什么。 这总是要会克服的。 您在这个珠峰大本营休整的这几天，还有没有坚持做一些运动？ 到这儿啊，就是保存体力的时候，但是呢，你时不时的也得出去稍微活动活动，让那个肌肉不要让它僵硬，让肌肉动起来。 那您在这个 EBC 就是做一些训练的话，都去爬了哪一些的山？ 主要就是恐怖冰川，到恐怖冰川，然后呢，到那个 C2， 到了6800米，拉到了6800米，然后在那上面住了3天，然后返回来，然后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呢，为了激活这个肌肉，不让它僵硬，隔个1-2天就是到那个恐怖冰川去走一走，去活动活动。 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恐怖冰川？ 恐怖冰川是从南坡攀登珠峰最危险最困难的一段路，它有无数的冰裂缝、冰壁，还有随时可能发生的雪崩、冰崩，所以要想通过这一眼是非常困难而且危险的，要做好一切思想准备。 那恐怖冰川的海拔是多少？ 恐怖冰川从大本营开始，它是5300到6000公尺。 前两天我们在加德满都采访您的时候，您说就是有一点点拉肚子是吧？那您到了这个珠峰大本营之后，有没有一些好转？ 不是有一点拉的问题，哎呦，拉了十几天，拉的我都哎呦没力气了。后来大本营训练完以后，我就返回加德满都嘛，反正加德满都休息了几天，好了。 您觉得今年到大本营的登山者的人数跟往年相比的话，是多还是少，还是差不多？ 都差不多，都在300多人左右吧，应该是跟往年持平。他因为他有个人数限制，人太多了，他容易堵车，容易造成冻伤，所以他限制的还是比较严格的。 那您这次来登山，有没有在大本营遇到以往几次登山的熟人呢？ 那多了，只要是中国人的那都来看我。好多外国人也是，反正是看见我了，反正都、就是哎呦，沿途都是看见我了以后给我鼓掌，给我大拇哥了，什么说一些英语了，照相啊。 我们也是觉得特别佩服您登珠峰的这个勇气和精神。 嗯，看来这个夏老师现在精神状态非常不错哈。 嗯。 那么夏波鱼离开大本营之后呢，由于没有信号，将无法呢与后方手机联系。 嗯。 但是呢，可以通过对讲机联络，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他的最新动态。 对。 随时报道最新的攀登进展。当然现在呢，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徐杰婷呢， 对， 还在大本营，我们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和他 取得了 联络。 就是刚才那个大家在听这段录音的时候，我已经在微信平台上和他聊上了啊。他现在正在尼泊尔给我们发来最新的微信，他说了今天天气很好，然后我也问他，我说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因为毕竟是一个女同志，然后呢，他7天徒步啊，走到了上面， 不容易、啊。 然后呢，他说我现在，他说自己现在身体状况还不错，而且他说现在啊，应该是当地时间的6点钟，很多人都还没有起床呢，但是夏波鱼老师已经出发了啊。他说夏老师目前应该是在出发的路上，昨天晚上下了雪，不过很快就会停了。你看你刚才有人听这段录音的时候还说呢，葛大爷说我听着记者有点喘，夏老师的气息还算平稳。这个肯定的，对不对？ 对啊。徐月婷呢还给我们发来信息说，现在呢大本营呢没有风，应该是一个好天气，马上又给我们传了一张图片。哇、哦、大本营外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 他还说呢，在这儿可惜听不到我们的节目。您就暂时先不用听我们节目了啊，然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然后呢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关于夏伯宇老师的一些这个现状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有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巧合， 对 对吧？比如说10年前的今天， 嗯、 也就是2008年的5月8号，北京奥运圣火成功登顶珠峰，整整10年了，已经年近古稀的这位无腿老人，在现在就是到现在还没能成功登顶的夏伯鱼，开始向他的珠峰发起了第5次的挑战和出发。 历史有太多的巧合，比如10年前带着奥运火炬登顶珠峰的队员们，在跨越珠峰著名的第二台阶时所使用的中国梯子，正是夏伯鱼早在1975年代表中国登山队第二次冲顶珠峰时背上去的。而夏伯鱼直到43年之后还在挑战自己的人生极限，尽管他 他已经快70岁了，尽管他失去了双腿，尽管他还是一名癌症患者，但是山在那里，世界之巅就在那里啊。 嗯，而且十年前我们的同事牛莉曾在他主持的行走天下节目里访谈过夏伯渝老师，那次也是他第一次面对媒体表达自己将重回珠峰冲击珠峰的想法。那么夏伯渝老师有过怎样的一段心理历程呢？我们时间穿越回十年前，听听他那个时候是怎么说的。 这么危险的运动啊，登山， 中国嘛就叫登山运动，外国就是探险，对吧？ 对，为什么要去呢？ 我去登山啊，就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偶尔的一个事情啊，根本就没想到。我一直很喜欢足球，就是喜欢搞运动。这刚好碰见那个登山队，中国登山队到青海去招运动员，我就想试一试吧，管他，只要是运动就行。我就没有想到我会登山去，我就想到登山是一种运动，搞运动就行。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但是呢，我就没想到我能被选上，我就想试一试，对不对？去试一试就，人家选的人几百人呢，好几百人，他只选几个人。后来没想到就选上了，这时候选上呢，他到了北京以后还要经过第二次选拔，就全国各地，他是郭梦说啊，选了好多人，他第二次选拔。我一想行，那时候在青海嘛，就说到北京玩玩也好，那小嘛，都是他的。到那时候也没有想到我要真正要去登山，真正要去那个。我想到了北京，全国各地，对不对？哪能选得上我？选不上我的。所以我就到了北京了。最后到我选上的时候呢，又是兴奋，还有一点紧张。这才想到珠峰的又是神秘又是危险，这才想到这个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我想，也不能打退堂鼓了，对不对？当时也年轻，也那好胜，就是说。既然国家让我们去登，那就登，对不对？也没有太多想，就知道珠峰就是个很神秘的东西，危险，对不对？自己能去登的话，就是还感到很自豪呢。 于是就去了， 于是就去了， 于是就有了75年的这样的一次，让您到现在一直念念不忘的一个经历啊。 对。 那么当然，在1975年以后，这又是一个时间点。那么更多的接踵而至的，对于你来讲，有很多的这种不幸，比如说，失去父亲，截肢。然后换了一只之后呢，又有了癌症，现在人家会在夏伯渝的后面还要再加上一个残疾人。我知道1975年以后有很长时间你都不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残疾人， 是 在跟人家跑步的时候训练的时候都跑到后面，很多人都以为你是这个教练员是吗？ 是，刚开始确实不能接受是个残疾人，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健全运动员变成了一个残疾运动员了，那时候特别不能接受。 而且最爱的是你的双脚。 对，因为我那时候很早以前我就说过，我说我身上哪都可以受伤，但是脚不能受伤，因为我喜欢踢足球嘛，我脚不能受伤，一天到晚抱着足球，我记得我就是一有时间我就去踢，结果老天爷偏偏把我的脚冻掉，所以我说老天爷真是不长眼，不是怕丢人，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是个残疾人，尽管我现在残疾了，我没有脚了，但是我想的话，我应该还不是属于残疾人，这个弯就转不过来。但是我穿了假肢以后，因为我就练的比较刻苦，我穿假肢以后，我就练习上下楼，练习走路，练习上下楼，一天到晚在这练，练的那个残端都磨破了，流血，我还在练，拼命的练。所以你看我那个走路一直都比较好，一般的人不仔细看的话，好像看不出我是残疾人。因为我总归是他是一个运动员出身，所以我那身体的肌肉啊都比较匀称，看不出来我是个残疾人，所以我也不把自己当成残疾人。 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当然我接受残疾这个事实，但是我呢就是想，我既然现在是残疾人，但是呢健全人能干的事我想我也能干。 其实这是十年前夏老师的一段 采访录音。 十年过去了，他依然在挑战。 是。 然后呢，我们也联系到了十年前曾经采访过夏伯渝老师的同事牛莉。然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他，听一听他对于夏伯渝老师有什么样子的印象，包括十年来他第五次登珠峰的一些感想。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哎，你好。牛莉老师你好。 大帅你好，郭磊 你 好。 你好你好你好。哎，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刚才也听到了刚才您采访当年采访夏伯渝老师的一段录音，十年过去了，您对夏老师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和感想啊？ 其实啊，这十年来我一直都在采访他，一直也都在跟他做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包括在昨天晚上这个他睡觉之前我还跟他做这个微信的互动， 问问他的一些情况啊，今天这个出发的一些准备的内容。但是呢我还是非常的想把这个时间拉回到十年前，因为刚才我们一块听了十年前对夏老师的一段采访。那么在听到这段采访的时候，我依然是非常的激动，因为大家可以其实在这个采访当中听到一小段就是夏老师哭的那个声音。但是实际上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夏老师在面对所有的人的时候，他笑的永远比他说话还要更多。他是一个还没有说话就要笑的人。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人在十年来给我很多的一些或者说震撼吧，或者是一种提高。那么包括刚才我们一起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直在想，今天夏老师又一次的出发，而且是在2018年5月8号这样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在十年前2008年5月8号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见证了一个奇迹，那就是在珠峰顶上我们看到了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而当时把火炬带上去的登山队员就是这个夏侯渝的曾经的这个队友，或者说是他的之后的后辈。而这些登山队员当时登上珠峰的时候，在进入到非常著名的第二台阶，在第二台阶那个地方，他们使用的这个中国梯子就是夏老师在1975年代表中国登山队第二次冲顶珠峰的时候背上去的这个梯子。那么可以说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联系又非常的多，所以我在回想十年前，回想到十年前的今天的那种感觉，依然是非常的感慨。而夏老师一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真正的实现自己的梦想，剩下的一个星期应该是对他非常的关键。 是的，那么您对于夏侯渝老师第五次再次挑战去攀登珠峰有什么样的寄语吗？ 我觉得他一定能成。 一定的，我们也是这样想的。 这么讲吧，其实要回顾夏老师一直到现在我跟他结识的这段经历啊，要是说很多可能到现在说三天也说不完，但是呢我特别想用这个王国维的那个人生的三个境界来概括夏老师一直走到现在的他的这种人生的这种境界的改变。那么从一开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那个时候他在失去了双脚，失去了父亲，同时自己得了癌症，在那种情况下，他当时其实真的是很想要有一个能支撑下去让他走下去的这样的一种动力。而他当他知道自己可以再换上假肢，然后不仅可以重新走路站起来，还可以再去登山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几十年前的在病房当中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做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在这一段长达几十年的准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轻的人逐渐到了中年，到逐渐到老，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人生的这一次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一直跟随他到现在。而这个挑战其实对他来讲每天都在做，他135去打球，246去登香山，而且他每天要去做很多这样的一些准备。他并不是一个说我想到什么我就去，只是去想并没有真正的去实现一样。那么还有一直到现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登山灯火阑珊处。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到夏老师正在朝着珠峰峰顶上冲击，我想这一个星期对他来讲也是非常的关键，我们也特别想看到他登上峰顶平安回来的那一刻。 让我们一起期待和祝福夏侯渝老师吧。再一次感谢牛老师的连线，谢谢您。 好，谢谢， 再见。 也不是一种痴狂，这就是我坚信的灿烂生命的模样。这是飞翔的感觉，这是自由的感觉。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 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春风吹，风筝飞，放风筝去喽！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 老师说过，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 电量京城，安全你我。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果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工程师，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一下黄工。你好。 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旅行天气的情况啊。当然一会儿我们也特别想要了解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特别关注到了夏伯渝老师的这个登珠峰之行，也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那边的天气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尤其是未来一周，就是夏老师在登珠峰的这段时间，好不好？ 啊，好的。这个时段呢，说的是国内的天气情况。 好。 先说咱们北京。北京呢，从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啊，周五周六呢可能天空云会多一点，部分地区呢还会有这个分散性的小雨天气，对出行啊还有户外活动会有不利的影响。其他时段呢天气都是比较好的。另外呢气温是整个属于上升趋势，最高气温呢白天一般都在26度到28度的样子，夜间最低气温呢一般都是15度到18度这个区间。应该说昼夜温差也比较大，这样的话咱们出行的朋友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温度的变化吧，注意增减衣物。这是咱北京的天气情况。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看呢，今明两天啊，南方呢还是有明显的降雨，降雨呢主要出现在华南沿海和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雨啊量级呢都是中到大雨，其中呢贵州的西部、广西的南部还有广东的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暴雨。那么在我国的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啊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只有在新疆还有内蒙古的西部呢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在南疆呢还会有一些沙尘天气。后天到周末呢，在我国的华南呢还有西南的大部分地区呢还是有这个中到大雨，这其中呢在华南沿海到海南的北部这个区域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并伴有短时的强对流，也就是雷电呢、大风啊还有冰雹这样的天气。那么在我国北方呢，自西向东将先后受这个冷空气影响，在新疆啊、内蒙古还有这个东北还有华北的北部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并有6度左右的降温。 其中呢，在东北还有华北地区呢，还会出现这个小到中雨的天气。从这个天气预测来看呢，从今天到本周末，在我国的这个南方，特别是华南还有西南地区，会有连续的降雨天气出现。北方呢，有大风降温，还有降雨天气，对出行啊、出游还是有不利的影响。那么刚才说起来这个珠峰的天气，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呢，今天到十号，也就是今天、明天、后天，珠峰的天气呢，应该说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还有这个小的雨雪。十号也是大后天到十二号的两天呢，基本上是以晴好天气为主。那么从十三号开始，一直目前看到的资料，这个结束时间呢是十七号，一直到十七号结束。这个期间呢，天气来讲都不是特别好，应该是都是阴到多云的天气，而且呢，有时候这个雨雪天气还是比较强，雨雪量比较大。另外呢，这个因为珠峰这个海拔高度比较高，这上面呢常年是这个风比较大。根据目前来看呢，一般的阵风都是六到八级的阵风，应该说风还是比较大的。气温呢都是在零下的这个十度左右，应该说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复杂的。天气情况基本上就这样吧，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接下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 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事故路段，东南五环化工桥南外环方向有多车事故，后车比较拥堵，队尾是排到了荣华桥。东北五环七棵树桥、平方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后车比较拥堵。再来关注机场高速五元桥南出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多车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再来说说北四环望河桥西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是排队一个桥区。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跟着我们一起开启一个 Super Day。 尤其是我们看到了珠峰大本营的这个照片之后，哇、 然后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在说啊，说这个想要看珠峰大本营的照片，还想要去这个什么，以后听我们节目以后说246要去香山蹲点啊，要找那个夏老师合影等等的啊。那是这样，如果想大家想看照片的话，我们正在联系前方的这个我们的记者，徐杰婷，然后呢也让他把现场的最新鲜的一些照片给传回来。大家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在后期陆续的给大家发布现场的实时的照片。 对，我们会总结一下，然后给大家发一个微信推送，我们每天都会有微信推送的头条。 当然还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呢，纯粹就是来捣乱看热闹的，比如说我刚才出了个口误，对不对？本来应该关注路况了，我说就关注天气，立刻就有董文涛说，大帅我知道你搞笑是故意的。还有坦克官说，你刚才说错了改回来会扣钱吗？ 大概120吧。 如果你不说领导可能没有注意到。哎呀，对，大家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当然我们今天呢也要跟大家聊一聊您生活当中难忘的那些挑战都有什么，好不好？ 哎呀，齐峰说了一个挑战，这是对于很多男性朋友非常大的挑战。 他前面是有话的，他是这么说的 啊， 我不是刚才说我说女的耐性比女耐力比男的强吗？ 对呀。 然后齐峰就说，大帅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为啥？ 我就不爱听了。女人她耐力好，你以为她是爆发性她就天生的，她那是平时积累的呀。你想一想，逛街半天你以为那不是基础训练吗？逛街的时候手里拎个包得10斤重，你以为那不是基础训练吗？每天化妆1个小时，你以为那不是耐力训练吗？ 我的天呀， 关键是他们穿的可是高跟鞋呀。 哎呀、 我的挑战那就是结婚前和老婆去买衣服，为了一件衣服贵一双鞋啊，整整一个下午我已经不行了，她还精神饱满，你说这不是耐力训练吗？ 对呀、让人家耐力训练的时候你干嘛去了呢？你就床躺着呗。 他估计现在脑海当中满脑子都是我要回家玩游戏、我要回家玩游戏。 怪不得深圳某商场呢专门在一层设置了一个老公寄存处。 哎，我觉得这特别好，你就把我当一东西 就 放那儿就行， 你把卡交出来就行、最后你能拿回家也行。有一位要匿名的哈，他说好多同事都是你们的听众，所以我得匿名、说起挑战呢我就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他是一个体育特长生。不是刚才后来做婚庆那个吧？ 哇，这事儿大了。 他喜欢我 啊， 但是我呢不想谈恋爱啊、我就和他说了一个不可能的条件。 有 什么呢？我就让他把建校，就当时他们自己那个学校建校以来的800米和1500米的记录破掉。 哎呦， 你知道啊，他呢是练长跑的，结果呢不在话下，他都把记录打破了。 哇 哇！我告诉你，好几十年的两项记录他都破了，结果我没同意和他谈恋爱。在这儿呢和他说声对不起，十多年了一直没忘，他现在体育事业走得特别好，我心里也算是有些安慰呢。 那就是也是因为你的当年的这个刺激和鼓励吧，对不对？ 让他继续往下走。 也是因为你的不守承诺让他继续往下走。 啊，那难道现在我国的800米1500米的 冠军难道是你的 前男友？不不不，他没同意、 没同意 啊。哎呀， 咱现在800 1500米冠军是谁呀、孙杨啊，不是那游泳的。 是好吧，哦，男子好像现在还没有800米，只有1500米。到时候我们查查， 我们查一查，啊，好。那个，不是后来转行去做婚庆了吧？然后不是婚庆，做婚姻了啊。来看看，还有一些朋友说了一下他们的一些挑战啊。我看看啊，臂力千仞就说，挑战，我高中有人家在准备高考，头天晚上我在网吧带着工会开荒副本，大学毕业的时候人家在参加毕业典礼，我在挑战高数的最后一次补考。你看看你这个人生， 你总是让落人家好几步。 对， 你说是说是， 你看看是不是，你是不是应该修正一下啊、好，各位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哎，磊磊，我说个消息， 嗯， 徐杰挺，就是我们前方的记者说，他现在在那儿听我们节目呢。 哇，网络畅通 哎，是这样，这婷婷，你还在听我们节目吗？你能不能把这个声音公放一下，就是让我们的声音也回荡在珠穆朗玛峰， 至少珠穆朗玛峰的大本营5000多米呢。 对，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到达了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 喂，你好吗？两个神 经。当然了，关于今天呢，你们那儿还有什么具体安排？天气如何？您要方便的话，也可以继续发来啊。 是是是，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哈。哇，我们的声音在珠穆朗玛峰啊！好，回来。说五一小长假期间呢，全国旅游消费非常旺盛，各地旅游部门多措并举，守护游客的诗和远方。同时，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推出了各种特色专列和服务措施，努力满足乘客出行的需求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疆罗布泊的一条消息。我们日前呢，从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春季呢正值是野骆驼产崽期，为了减少人为活动对于野骆驼的干扰，管理局呢近日发布了通告，严禁一切社会团体及个人进入保护区开展像旅游、探险等活动。那么管理局发布的关于禁止在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开展旅游、探险等人类活动的通知规定，严禁一切社会团体、单位和个人进入保护区，尤其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管辖的库木塔格沙漠、阿奇克谷地、巴依泉等野骆驼的水源地和栖息地。 新疆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了，说野骆驼保护区长期以来是探险旅游的热门路线，为了加强对动物及环境的保护，管理局从去年开始三次发布通告，以提醒探险和旅游爱好者禁止进入保护区啊，还要注意这些这个珍稀的野生动物。 那当然了， 所以我就在说，徐他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让他赶紧把功放关了。为什么呢？ 徐说了，说我没有用功放，我是用耳机。说大帅你怎么想的？ 不是，我想你就不能放功放，万一你说雪豹喜欢上我们的节目，非要跟我们互动，那徐不惨了吗？ 那么高能有雪豹吗？天哪， 雪豹就是在高处啊。 是吗？5000多米都有 雪，我不知道是不是5000多米，反正他们就在那种雪山上。 厉害了，徐你告诉我们一声啊。 我要看见你们我就跟你们互动不了了。看见他们 人呢就是得要听人劝，刚才我们不是劝大家不能进入这个保护区，接下来我们得劝劝大家伙也得远离夏威夷火山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啊，近日呢发布了通告，提醒中国公民远离夏威夷正遭受火山喷发和地震影响的危险区。通告说，驻洛杉矶总领馆提醒中国公民关注火山活动情况，遵从当地政府的部门引导，避免进入高危区域。 然后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说了，夏威夷群岛的最大岛屿叫比戈二兰岛，到当地时间4号中午发生了 6.9 级地震，震中临近正处于这个喷发状态的基拉韦火山，那当地政府启动了应急的响应机制来疏散周围的居民，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一定要注意那边的动向啊。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是， 你人生当中难忘的挑战都有什么？ 一定要相信自己能够挑战成功。 飞腾，巨人在东方升起。 我们一位叫张宏宇的朋友说呢，说哎呀，今天这曲子好有震撼啊，我这车子感觉都要跳起来了。 对， 没问题，就跟着我们一起，咱们动起来啊。 脚底您可得踩好了。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像几多清新月就说了，我是新来的，来，我给您磕一个，谢谢，欢迎啊。 还有本事的呢，大坏蛋就说了 啊， 我经历的挑战那就是去珠峰大本营。 哦， 我20岁的时候走上去过，从定日线走了3天，我当时就一个人走到大本营了，5000多米， 大坏蛋，我就是在那儿，是冻坏了是吧？来看看，这个也是很棒的啊，一定是包括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尤其是徐徐正在听我们节目，他一定特别有感触，对吧？ 确实，徐徐一直跟我们说那太冷了，他的手已经冻得不行不行了， 关键还在那跟我们互动呢。 对，他说绝对是心灵和身体的双重挑战。 哎，他说他现在已经进帐篷了，他怕我们给他喊雪崩了。那刚才有一听众也在说，你们俩别喊，人家山呢，你给喊雪崩了啊！还有大家在跟我们聊着啊，像浩杰刚才说的啊，这个心境就说了，喜欢登山，我第一次难忘的记忆是前年春节登四姑娘山二峰， 哇， 海拔5100米。从来不高反的我在攀登当中吐的是一塌糊涂，遇到了很多困难。在这里呢，我还是再次感谢我的登山向导，没有他的鼓励和帮助，我无法完成第一次登雪山的梦想。今年呢，还有计划去挑战更高的山峰，珠峰一直是我的梦想。 有梦想就去挑战吧。 嗯，加油啊！ 佳瑶就说了，高磊大帅早安，我这一生都跟工作在挑战，我上中专学的是市场营销，不喜欢 哦， 我自己呢参加了成人高考，改成了建筑工程，从事建筑设计6年，后来又学习了施工，在施工单位工作了3年，现在你猜怎么着？我又去学习舞蹈了，34岁了， 哇、 开始创业， 哇， 半年前我自己开了一家小小有氧舞蹈， 哇， 普拉提瑜伽课基于一起的小小团体课工作室，是不是很棒？我为自己点赞打 call。 你看，就看他照片，应该他本人的照片。你看这个照片，绝对看不出来，是不是？ 还是有点胖。 那谁说的？这个一点都不胖。你这个，他这个是迈出来一步，然后腰是就是正着的， 拧巴着， 所以看起来会、人家非常的就是这身材。你34岁的时候，我跟你说， 不论怎么着，大胆的改变自己，我觉得就是对于人生的挑战， 真的是啊。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是一个学计算机的，后来改行做这个叫，等会儿我让改行从事艺术行业了，你们觉得这是挑战吗？啊，对， 也还行、 啊。曹宾伦是吧，就说我从计算机专业成功转型为 曹富伦，赋诗一首的赋 啊，底下文物啊啊、那个不是个文啊，哈哈哈哈，讨厌、 吓死我了 啊，曹富伦是吧、那个我从计算机专业的成功转型为艺术学专业，算是挑战吗？我也学计算机的，你看我现在在干嘛，对不对？ 还在整计算机是吗？ 当主持人了，我跟你讲， 对呀，厉害了。 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说一些奇闻异事吧。 先来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要为您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第6期节目，和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股息的条款。 我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明确了，我国和来源国对股息都有征税权。来源国即指分配股息的公司所在国。一般而言，来源国基于税收协定对股息收入实行限制性税率，具体税率与持股比例相关，一般低于来源国国内税法规定的税率。 取得股息的人在具有该所得受益所有人身份的情况下，才能在来源国享受协定规定的优惠税率，否则将按来源国的国内法进行征税。受益所有人是指对所得和所得据以产生的权利或财产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的人，一般从事实质性的经营活动，可以是个人、公司或其他任何团体。在判定受益所有人身份时，应根据2018年9号公告要求，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需要注意的是，对所支付的股息同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股息条款，而应按营业利润处理。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S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